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，第六十集。此后数月中，陈泽明找借口将朴寒罢黜，将自己从前的部将严青提将上来，接任了殿帅一职。其余但凡有过维护萧定之言行的大臣，也都被降职或者贬谪了。另一方面，因为对萧瑾寄予厚望，陈泽明对之也分外严格起来。朝堂中的事情，之前是萧瑾坐在殿上，凡事听听大臣争议，到最后杜进旦和陈泽明拍板了，他点个头也就行了。他倒也安分，对这种事情并没有太大兴趣，一年下来只认得了几个重臣，其他人有的好些混个脸熟，站得远些只怕连脸也没认清。左迁调动他也并无主张，往往是杜进旦和陈泽明说什么便是什么。陈泽明暗中摇头，只能将萧瑾的骑射功课抓得更紧，盼望在言传身教中能让萧瑾领悟些做事情的道理。他既然拥立萧瑾，便真的盼望对方能够成为一代明君，这样百年身后，人们将来回过头看，自己做的至少不是件错事。萧瑾习射技艺渐成，便起了懈怠之心。这日借着练习之名，正和侍从一同在树下掏兔子洞，正碰上陈泽明来看。陈泽明一见之下心中恼怒，也不说他，只是站在树下瞧了瞧那树洞。 朕本是打算掏到兔子之后马上练习的。 陛下不想再练，请与臣说上一声即可。 朕不是这个意思。 臣只知道滴水穿石，天道酬勤，却没有听说过懒散懈怠可以成大事。习不习弓箭原本不重要，可若是连所爱之事陛下都能这样对待，对其他的事情会是什么态度，可见一斑。臣再无能力领万岁精细骑射，请万岁另谋良师。 明白了，朕会收敛的。 陈泽明自己成了帝师，有时候想起来也会揣摩当年杨良的父亲是个什么心思。太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，是不是有些后悔了，才会说出让儿子远离京城做一名边将的话。他可以琢磨得出，杨廷最初以为的萧定应该是一个仁厚坚定的天子。文臣眼中的最好的君主从来都是尧舜之主，可最后出现的萧定却是个辣手无情偏激冷酷的帝王，一上台那手杀戮就震慑了四方。理想和现实的偏差从来都那么大，他心中一惊，那么萧瑾呢？会出乎自己的意料吗？那一夜后，陈泽明不敢再见萧定，他隐约觉出了自己的真实念想，并为那个古怪的冲动骇然变色，无法自处。他想，自己是时候找个女人了。陈泽明此时早已过了而立之年，之前因抱着必死之心不敢拖累旁人才始终不娶，可父母在皇权之下，若知陈家无后，想必不能瞑目。他这么想着的时候，不知为何异常的心慌意乱。自己得势后，寻上门的媒婆早踏平了门槛，最终陈泽明却谢绝了所有的提亲，而出人意料的纳了名小妾。据见过的人说，那女子出身布衣，面貌平常，唯一可取之处大概是性格温婉。人们都是不解，以她今日权势，王公贵族都争着联姻，凭她的人才，什么样的家里会不倾心？然而陈泽明却似乎是清心寡欲，无意此道。他无声无息便将那女子迎回府，事过境迁许久，此事才渐渐传扬开来。而这期间正是他大举废除异党的那段日子，于是也有传言说他有心权势，导致无心恋美。萧瑾得知这消息后郁闷了好几日，之后便总想去瞧瞧那女子是什么样，陈泽明总是谢绝。 小妾是小户人家出身，没见过世面， 更不能见龙颜。 萧锦对他从来有三分惧意，见他坚决推辞，只得悻悻罢手。纵然纳妾，陈泽明也很少回家，他似乎总有忙不完的政务，有时候抽空回去一趟。人刚进府，萧锦又派人召见，长此以往，陈泽明也并不以为苦。有时候忙到夜深人静，陈泽明偶然从积案营妾的奏折中凝视案头烛光，因为过分劳累，脑中一片空白。可那空白过后，他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当年的萧定正是如此处理了朝政多年，他肃然而惊。两个人的身影居然会在这种情况下重合起来，他从前从未想到过。而同时，他越来越深地被自己的思绪和杂想所困扰，苦不堪言。他努力回忆着当年自己所受过的压制，回想着当初殷殷是如何惨死，回想父母在穷乡僻壤的病故，然而这些也全然不能遮挡住他心中难以克制的钦佩之心，甚至是其他心思。男人大都是崇拜强大的，他也不能例外。他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，萧锦作为帝王，气量资质远不如其兄萧定。作为一名臣子，一名强梁，他心中渴求的并非那种任自己为所欲为、软弱可欺的主上。人们都说君臣际遇为人间佳话，作为臣子的贤能之士需要有真才实学，这一节且不说，这个君也必须有相应的能力，足够驾驭臣下，才能说是真正的盛世，否则便用不上这个词。这一点陈泽明隐约地羡慕着杨如钦，从一见面萧定便认可了他的才能，给予他足够的信任，而杨如钦也投桃报李地回报了这份知遇之恩，不顾生死地搭救萧定。这种模式才是陈泽明心中最认可的君臣之交，可自己做不到。在萧定手下他得不到信任，在萧锦身旁他只能做权臣。是什么时候这份恨意开始变质，不再那样纯粹？他求而不得之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，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。或者是他挂念的太久，刻得太深，以至于混淆了爱恨。他一面嘲弄和鄙视着这样轻易臣服的自己，另一面则不甘地竭力挣扎，试图摆脱在自己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一些东西。他与自己作战，因此而精疲力尽，在泥塘中越挣扎的结果通常是陷得越深。人一旦有了心结，非要强大的智慧不能看穿，何况他原就是咎于一己之恨才会步入今天这个状况，早已经俗根深重、尘缘重叠的人，又怎可能在朝夕之间获得那种看破红尘的大智大勇呢？他也清楚这样的渴求比起从前那种更加遥不可及，更加痴心妄想。他太明白萧定那种薄凉冷漠，他体会了多年，同时他也无法说服自己，那个深刻的过往哪可能一朝抹杀。时至今日，他们之间只有一条路能够走下去，那么还有什么好想的呢？天气温暖后，镇边的卢江平送来急报，似乎匈奴方面有异动，恐怕是要大举犯境。萧锦听闻消息异常重视，他登位后，匈奴因为右贤王绿炎重病缠身，一直没有出现大规模进攻的行径，猛然间听说对方真的开始举兵南下，竟然有些惊慌。 绿炎去年因病不曾出兵，实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战机，而我为主，他为客，虽然是不请自来，可分明又缺了地利，剩下的人和黑衣旅与匈奴旌旗也是伯仲之间。这一战如此想来，规模虽然大了些，但未必有多难打。 萧锦知道他与绿炎多年交战，能出此言必是心中有底，这才安心了。几日后又传来消息，此番领兵的却是绿炎长子乌子乐，率军20万，虽然比之当年围困萧定时尚有不足，但也是浩浩荡荡了。 而绿岩只是随军坐镇，似乎也是因为身体未痊愈，不得不如此。陈泽明更是上书请命， 愿为陛下破之。 萧景元不欲陈泽明离自己而去，然而为了保险起见，他下令出兵30万，以求必胜之举。然而这样大规模的战役，陈泽明不出，旗下将领无人可当此重任，只得答应他的请求。陈泽明一再坚持，声称这一战用不了这许多人，然而萧景固执己见，声称一定要保魏王安全，多出兵马并无关系。陈泽明心中不禁感动，最后依然要求只领20万兵马。萧锦想想当年陈泽明的圣名，只得罢手，写了圣旨。出兵前，陈泽明终于又到了萧定处，四下看了一遭，又与独孤行叮嘱了一番。萧定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看着陈泽明在宫门前与独孤行交头接耳，神情间就颇有些不以为然，又含了些奇怪的笑意。陈泽明远远看了他一眼，便很快把目光调开。萧定仰头闭目，似是要睡着了，可隔了片刻又睁开眼睛转头看他。陈泽明踌躇半晌，终于走到对方跟前，阳光从他的发梢间漏下来，照着他的面容。他多年征战，此时面貌与早年相比，端正俊朗中更多了些许干练之色。萧定便这么仰躺在椅中，自下向上地看他。陈泽明立了片刻，被萧定的目不转睛看得有些冒汗，他自省也未露丝毫端倪，可被这么盯着到底难受，只得抬头佯装扫视一周，立即转身退走。 别忘记派人盯着姓杜的。 陈泽明转过头，见萧定早闭上眼，面上一派惬意，似乎什么也不曾说过，那口吻还真是半点居于人下的自觉也没有。陈泽明微微皱眉，也不搭腔，大步而去。事后到底还是依萧定所言，安排了人手暗中注意杜进旦言行。到了出征日辞兵之时，萧锦携众臣赶至城外为陈泽明饯行。萧锦举杯祝大军势如破竹，旗开得胜。陈泽明甲胄在身，不能行跪礼，作揖谢过，接过那酒杯一饮而尽。见万岁亲来送行，众兵将士气大振，喝声震天。 魏王定要保重， 当不负陛下所托。 朕昨夜看到一首诗，正是朕此刻心声，于是辗转半夜终不能眠，指望魏王此番大败匈奴，待太平待诏归来日，朕与先生解战袍。 多谢陛下赠言，臣只敢惶恐。 萧锦忍不住松了一口气，露出笑容，这才放了手，看着陈泽明往队列方向走去，却见那背影高大挺拔，行走带风，比平日在朝中更多了份笃定和霸气。萧锦凝目注视，神经慌乱之余，不觉带起一抹绯红。陈泽明翻身上马，回头朝京城方向看去，不知道看到了什么，他停顿了片刻，随后转过头来， 出发。 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